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凡夺云景，大境必毁之。一座无坚不摧的边塞城池被他国所夺后，如何能轻易摧毁？ 殿下，如今云景城有北秦120,000大军，非普通人力能够抗衡。 世上能以一己之力摧毁一城的，只有传说中的大宗师，但大宗师早已超脱世俗，无法插手俗世中事。 韩家兴起于北地，云景城自古是韩家领地，乃韩氏先祖150年前所建。云景城下沃野千里，韩家先祖却依托地势险峻的云景山山体建造了云景城。你可知为何？ 院书眉毛一挑，摇头。云景城建造数百年，从来无人关注它到底是如何建成的。 云景城城下曾是西北之地上最大的河床，韩家先祖花费数十年之功填平河床，在河底支起了12根顶城石柱，开凿山体，才建成了如今的云景城。 河床，12根顶城石柱，太子是想。 只有韩家代代相传的嫡系才知道那12根顶城石柱埋藏的位置。如果云景山山体和那12根顶城石柱同时断裂， 殿下， 先于幻想3日内攻城，孤便让他北秦大军走不出云锦城一步。君县城属于大境，云锦城也是，孤就算是毁了这座百年城池，也绝不交到北秦人手里。 云锦城失去基石，整座城池将会毁于一旦，彻底坍塌。难怪太祖会说天下谁人敢夺云锦，大境必毁之，原来竟是如此。城内120,000北秦大军。 院书长吐一口气，神色复杂无比，却没有反对韩业的决定。这场战争下，大境无辜惨死的百姓和战亡沙场的将士又何尝没有10万之众？若让北秦夺下邺城，大境百姓一样会死于北秦人的屠刀之下。战争造成的杀戮从来没有对错。 殿下，那12根顶城石柱分布在何处？若臣猜得不错，应该至少有半数是在城内吧。 院书心性果敢，明白韩业的打算后，便开始为他分析云景城的现状。 12根顶城石柱中有8根以星罗状分布在4面城墙之下，剩余4根在城中心。 城中心？可是在城主府，城主府守卫森严，就算是派安探换进城也难以接近。 不是，韩家先祖怕万一有一日云景有毁城之祸，所以那4根顶城石柱上面修建的并非是城主府，而是宗祠。 宗祠位于城主府往西500米处，平日里只用于祭祀。过往百年，宗祠虽受百姓尊崇，却守卫松散。如今云景城落入北秦之手，更无人守卫此处。 殿下，臣马上就去安排。 不用了，朝廷安插在北秦军营的死士并不少。一个月前，姑就下令，让潜伏在云景城的死士，在祠堂和城墙内埋满了火药。3日后，军县城烽火燃起之时，就是我们毁城之日。 一个月前？那时虎啸山之难还未发生，小姐没有受伤昏迷，原本戍守在邺城的应该是小姐，太子怎么会搬下这道命令？难道太子提前就知道自己会独守邺城？这怎么可能？ 院书压下心底的疑惑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却又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 殿下，云景城被毁虽会重创北秦大军，但北秦兵个个骁勇善战，武力不低，臣认为至少有半数能够逃出城去，有先于患在，剩下的北秦军仍有一战之力。 韩业颔首， 欣慰于院书没有把整场战争的胜负全压在毁灭云景城上。 剩下的战场，姑陪你一起守。没有夺回云景城的后顾之忧，姑相信，你不只可以守住邺城，还能重创鲜于焕，让他不敢再犯我大晋疆土分毫。 是，殿下，臣必不负殿下所望，臣立刻去操练军队，等两日后的决战。 他说完转身朝书房外走去，跨过门槛时突然想起一事，回转头看向寒夜。 殿下，近来小姐戍守邺城的消息传遍了西北，可是殿下有意为之。就算小姐重伤昏迷的消息必须保密，也无需说她戍守在邺城，如今就连邺城的将士也以为每日在书房里颁下军令的是静安侯君。 决战之前，孤的身份不宜暴露，至于原因，袁叔，孤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。但凡城中有人问及此事，你只需告诉他们，留在城主府的是静安侯君便可。 是，殿下。 寒夜不愿言明，袁叔也不宜再问下去，转身退了出去。书房内，寒夜望着沙盘上的云景山，兀自出神，久久无言。与此同时，山南城城郊军营，温硕刚操练完将士，顶着满头大汗一脚跨进营帐，便看见了沉着脸立在帐中的宋瑜。温硕连忙行礼。 见过宋将军。 温硕，我问你，殿下去哪儿了？ 末将不是给将军带了殿下的密信吗？这几日殿下正在临近几城巡视。 哼，半月前你也是如此告诉我，我三日前遣人去各城大探，并无一城将领在半月内见过殿下到访。温硕，殿下和你一起离城，如今只有青南城80000大军随你而归，殿下究竟去了哪里？温硕，太子殿下贵为储君，又是三军统帅，他的安危姿势体大，若他出事，我们如何向陛下交代？ 如今满西北都在传寒夜戍守山南，欲亲自掌旗夺回军县城。宋瑜作为山南城守将，半月来根本连太子的影子都没见过，自然坐不住。弟子元昏迷的消息不能为人所知，太子留在邺城也是为了隐瞒此事。见宋瑜怒发冲冠，温硕知道今日不给他一个交代，必定糊弄不过去。他从大帐案桌后拿出一方墨盒，递到宋瑜面前。 宋将军，殿下临走时吩咐，无论将军有何疑问，将来他都会为将军解惑，现今将军只需见此符听令。 宋瑜打开墨盒，白玉雕成的三军虎符置于其中。他端着墨盒的手一抖，就要跪下行礼，却被温硕稳稳抬住。 将军不必如此，不过一些虚礼。 主帅不在，掌有虎符者有暂代统帅调遣三军的权利。宋瑜看了看自己的小副将，把虎符递还给他，着实有些尴尬。温硕接过虎符收好，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宋瑜。 将军，这是殿下的密信，殿下吩咐我在合适的时候交给将军。 文硕，殿下说三日后就是攻城之期。 三日后，总守潼关的归西会出兵北上，和我大军合拢进攻军县城，有唐石将军戍守瑶水，可保后方无忧。 如今大晋在北秦手中的城池只有军县和云景两城，太子集全力进攻军县，难道是要放弃云景？弩号领了50000骑兵增援鲜于焕，我们若用所有兵力进攻军县，那邺城…… 戍守邺城的是静安侯军，皇室和帝家渊源纠葛颇深，嘉宁帝对静安侯军帝子元一直态度不明，是以宋瑜这话也问得颇为迂回。果不其然，宋瑜瞧见温硕眉头一皱。 将军不必担心，邺城有静安侯君在，出不了事。 那殿下何时回来？ 三日后的攻城战。 满西北皆知，自施元朗亡于君县城后，太子对亲手夺回君县城便有着常人难以撼动的执着。 将军放心，殿下有言，三日后统御三军进攻军县的统帅必定归来。 宋瑜得到了温硕的保证，满意地走出营帐，回城步兵。大帐内，温硕面上的神色却不如面对宋瑜时的淡定自如。他望向帐中沙盘上邺城的方向，心底的疑惑和担忧一日比一日更深。 殿下每一道旨意都剑指君县城，却唯独没有派兵支援邺城的打算。如今邺城不过五万残兵，如何抵挡鲜于患十二万虎狼之师？ 就连温硕也不知道，在太子戍守邺城，弟子元昏迷不醒的情况下，谁会是那个三日后统御三军夺回君县城的统帅。青南城城主府内，长青送走了问诊的大夫，在书房外走来走去，愁眉不展。他素来心性坚定，若不是发生的事太多，也不至于如此焦急。邺城被鲜于患十二万大军包围，温硕拿着太子的虎符带走了帝家八万大军，却没有支援邺城，反而直奔山南。对长青而言，保住有院书戍守的邺城绝对比夺回君县城更重要。可弟子元自邺城回来后一直昏睡，他只是弟子元的侍卫，根本无法左右大局。说来也奇怪，请来的大夫都说弟子元伤情已经好转，就算不能运功，也不至于一直昏睡不醒。回廊上，吉利端着药盅走过来，他受太子令留在弟子元身边，平日里和长青井水不犯河水，这一次长青却把他拦在了书房外。 吉利公公，太子殿下究竟有何打算？ 长青性子木讷，不善与宫廷中人打交道，倒也问得直接。吉利眉毛一挑，推开长青的手。 哼，殿下的用意岂是我等可以随意揣测的？ 不同的人交出不同的性子，极力教训长青教训的一板一眼。长青被这话堵得不行，却也没忘了弟子元平日里的教导，他看向极力。 极力公公，你守在我们侯君身边做什么？如今邺城情势危急，怎么看都是太子殿下更需要你保护。 长青，你不要忘了那七位准宗师的存在，就凭你一人能挡住他们？殿下让我留在侯君身边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 长青面色一变，虎啸山上的大战历历在目，他神情凝重，任由吉利推开他走进了弟子元的书房。房内，吉利为弟子元服下汤药，神情复杂地叹了口气。整个西北风雨欲来。第二日，在弟子元书房外守候了一日的长青又拦住了吉利，这一回大有不问出个结果誓不罢休的劲头。 吉利，殿下和院书还在邺城，他们五万残兵如何对抗十二万大军？殿下到底有什么打算？ 都说了殿下自有主张，你一个侍卫关心这么多干什么？ 吉利皱着眉不耐烦地摆手，就要躲开长青往书房里去。 长青不能问。 吱呀声响，清冷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。沉寂了数日的书房被人从里头打开，两人愣愣地回转头去，弟子元一身青衣，目光深沉看着吉利。 那本侯呢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